和李玟的错觉。 跟往事 难忍道别时刻，我

天下谁是英雄。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懂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